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好，喺呢个不经不觉之后又开始香港制造啦。咁今日咧系 live 嘅，咁样有我马神啦，同埋 基基 喺度做节目啦。咁咧今日咧，其实我哋讲个话题咧都几食嗰个日子嘅，虽然系争少少啊，争一日半日到啦，咁但系几食嘅。咁嗰个话题就系咩啊，基基？ 有着我便有着你， 系啦，今日主题叫有着我便有着你，咁呢句系咩意思咯？ 因为真爱是永不死， 系啊，真爱其实个歇后语就系真爱是永不死，即系话咧，同爱有关嘅。今日呢集系咁诶，其实集集都话同爱有关噶啦，但系今日系今日咁嘈系特别有意义，因为点解咧？因为听日就系情人节啦，各位。 Yeah, 我其实冇乜反应，冇乜反应，因为姚文杰啱啱出面睇咗，咁我搞到唔知点做。情人节啦，咁今日冇错，有着我便有着你咧嘅意思，即系做情人节呢、這个 topic 嘅、 欸。我哋上个礼拜本身话唔做。 是咩？我哋话唔做咩？ 你话 咁我反口 咯，唔知做唔做到咁样。 我反口咯，而家做翻啦，得唔得？咁做情人节，因为咧，其实咧，今年嘅情人节咧，同以往嗰啲情人节咧，系有啲唔同噶。 吓，有咩唔同啊？ 因为今年嗰个情人节咧，就系同埋情人节一齐嘅。咁讲啲嘢好 似即系你讲乜嘢？ 系啦，咁咧今年系中西情人节都合璧嘅。吓，咁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每年嘅年初十。五就是元宵佳节嘛，其实元宵佳节呢就是中国人的情人节的，啲人话 是 不 是？ 不过中国可能好多个情人节嘅，中国其中一个情人节元宵佳节咁解啫。 系啦系啦。 咁元宵佳节就同西方嘅情人节2月14日咁啱夹埋喺同一日，咁咧呢个现象咧其实几多年先一次咧？基基 19年。 系啦，即系你上次你系未出世噶啦，系嘛？你咁讲。你想咁讲系嘛？ 我冇讲。 上一次系啊，上一次就系1995年嘅，咁每19年咁样去 loop 一次咁样吓。 农历生日都系咁样样噶，即系农历生日出世嗰日同农历 每年嘅19岁同埋38岁。 咩每年嘅19岁？ 唔系每年每个人嘅19岁，嗰个生日咧就系旧历同新历咧就会 match 埋一齐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咁样啦？咁今日咧就即系呢个历法呢样嘢再开多集讲啦。咁但系今日咧就主要讲情人节同埋。元宵佳节咁样啦，因为咧始终咧呢个系香港嘅其中一个叫做传统啦。虽然香港嘅情人节可能系同真系传统有少少唔同， 我觉得系啲人开始习惯咗西方嘅文化，所以佢哋就庆祝。香港的情人节，不是庆祝西方的情人节，很少人庆祝元宵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咁如果真的平时元宵的话，我想即系最多是吃餐饭，虽然西方可能最多都是吃餐饭，或者再做多少少嘢。咁其实，想下呢集咧，同情人节咧，同你做系唔知系唔系适合咧。咁但系都要做噶啦，系咪先 ？Uncle 系，哇！你咁讲啫。咁但系你情人节有啲。我不知道你情人节有多少经历，或者情人节有没有约人呢？有没有约人啊？你 有啊，我的朋友明天结婚啊。 是啊，所以呢是很多人约你，但你推晒嘛。 是啊。 唉，我都有人约的，不过我只去得一个人约啫，咁样。 即是你老婆啦。 是啦。咁不如呢我哋开头嘅话呢就讲下呢究竟嗰啲情人节西方嗰个情人节嗰个由来同埋元宵嗰个由来系点㗎，好吧。 是。咁其实西方的情人节由来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有一个讲法呢就是说公元三世纪啦，因为古罗马的暴君为了征兵征收更多士兵这样。咁他就不给人哋结婚啦。咁有一个叫做亚伦丁他英文是 Valentine 的修士呢，咁即系收视嗰啲叫 收视啦， 系啦， 收视冠军个收视 系啦， 系 即系收你个收 系 啦，就唔理啲禁令啦，就秘密同人去主持婚礼啦，咁结果就俾人收监，最后咧仲处死咗。咁佢死嗰日咧， 处决嗰日就 系啦，佢死咗嗰日就系2月14日啦。咁佢咁啲人就为咗纪念佢有呢个精神，咁就每一年就定嗰一日为 Valentine's Day 咁样啦。 咁即係话其实佢嘅死係歌颂緊爱情嗰个伟大，即係佢为爱情而牺牲㗎，可以话。所以英文嗰个 Happy Valentine's Day 点解唔係咩 Lover's Day 啊咁样呢，就係 Valentine 就係纪念呢个叫 Valentine 呢个人咁样啦。 係啦，咁佢有其他说法啦，咁另一个普遍啲嘅说法呢，就係有个都係叫做亚伦丁 Valentine 嘅人啦，咁佢係最早嘅基督徒之一。咁当时嗰个时代就係基督徒就意味住有危险啦，同埋会死亡，因为可能係好多人都唔 係咪嗰陣时受到好多宗教打压咁啊，即係你一认自己嘅基督徒呢咁就弊啦，你不论你有冇拍拖都有机会係俾人迫害咁样。 係啦，可能係啦，咁实际我就真係唔清楚啦，咁但係呢佢就为咗咁即係 Valentine 啦，为咗掩饰其他嘅宣教者啦，咁佢就暴露咗自己係基督徒嘅身份。咁跟住呢佢就俾人拉咗入去监牢入面啦。咁呢喺嗰度咁佢就医好咗，咁嗰度嗰个狱长呢就有个盲嗰、那个失明嘅女隻双嘅双眼本身係盲嘅，咁佢医好咗啦。咁跟住呢直到亚伦丁行刑嗰日嘅早上呢，咁嗰个狱长嗰个女就写咗一封情意绵绵嘅告别信俾佢。 即系又含泪咁样写封好似好冧，但其实系就嚟死咁嘅。 唔系，系佢写俾嗰个女，佢写俾个女，咁嗰个下款就写 From Your Valentine。 嗯， 哇，好浪漫， 好浪漫咁样。 系啦，咁之后咁嗰、那个狱长嗰个女啦，开翻眼之后，咁佢就喺阿 Valentine 嗰个坟前嗰度咧就。种了一棵红花的杏树，就寄托了寄托自己的感情。那一天呢咁啱係2月14号。 其实呢即係话情人节本身係一个死忌嚟嘅。 係喎。 係喎。点解我哋要咁开心嘅，但係。应该我哋其实係纪念一个人嘅死忌咁样啦。 咁可能佢除咗死忌之外，咁佢可能纪念即係即嗰两个人之间嘅爱囉。 明白。都。我觉得是都有意义的，都有意义的。但是呢我想插一插嘴，就是呢我呢以前呢就听过呢有些男仔呢就是一些追女仔的一些能手，你当是把妹达人。 那些是不是你其实即是听讲的男仔。 不是我不可以认的，不是我。那其实呢事实上呢那些男仔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个共通的英文名，就是这样他会很挫的跟女仔说 My name is Valentine。 My name is Valentine。 或者 你叫我华伦天奴都得的。那即是他用这个名字就代表他是一个情圣，他是代表一个 很大情大性的人又好，又或者是很勾得女的人都好。总之用呢个名系一个标志嚟，我唔知道有冇听众个名叫 Valentine 咁样。但系咧真正嗰 Valentine 就系为爱而牺牲嘅，佢唔系一个咁嘅人，所以咧即系以后咧，如果你哋系大情圣，致命大情圣咧，即系嗰个英文名好啦，唔好用呢个英文名啦，呢个英文名可能系另一即系歌颂嗰个为爱牺牲嘅 Valentino 啦咁样。 系啦，咁如果讲翻咁到元宵啦，咁元宵又同情人节又 有咩关系呢，咁有咩唔同咁 咁佢元宵呢就唔係纪念 唔係死忌 唔係死忌，咁点解叫元宵呢，咁其实元呢就係、是、等于就係、是、人哋讲正月啦，正月就係叫元，即係咁宵呢就係、是、夜晚 啦， 咁正月十五咧就系、是新年后第一个， 新年后第一个 十五啊！ 哦，新年后第一个叫做比较完整嘅夜晚咁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元宵咧就系、是、形容嗰一日咯。咁所以其实元宵咧唔系净系得呢个名嘅，咁佢仲有叫上元节，因为佢有分上元、中元同埋。下元嘅，咁就系正月嘅十五啦，七月嘅十五同埋十月嘅十五嘅。 咁即系有好多个咯，咁样咯。 唔系啊，嗰啲唔系元宵嚟噶。 嗰啲唔系 咩？因为元系正月， 即系净系正月十五嗰个元宵先可以话系同情人节扯上关系咁样。 系啦，因为嗰个系话第一个月圆之夜啊嘛，咁点解啲人会觉得正月？十五是咁重要呢，咁因为呢通常过咗嗰日之后呢都系代表春天就会来临啦。 而家系，但系今到今日为止都好冻，同埋得个几度咁。 你虚？ 我虚啊嘛，我好怕冻啊，所以 其实我都觉得好冻。唔系咁，其实佢系嗰阵时就系象征春天嘅来临啦。 嗯， 即系过咗十五，通常就已经开始回暖，咁、嗯、大地就会回春啦。 嗯， 咁所以咧，嗰一日咧，啲人都會大肆慶祝嘅。咁、 嗯、 隨後係隨後先演變做一個情人節咁樣嘅。 咁關情人咩事咧？其實 一陣間話俾你。 好，一陣間話我聽。咁你繼續講。 咁情人節啲人咪即係西方情唔係中國情人節啲人咪去睇花燈嘅。 係啊。 咁因為嗰一日咁元宵咧，其實係去慶祝天，天嘅。诞生天公华诞、 啊，我元宵庆祝天公华诞， 系啦，咁所以佢就要点一啲灯去 celebrate， 咁好似嫁女咁样咯，专登去点灯咁样，即系以前元宵，你讲紧以前元宵系、嗯因为啲即系你当围村又好咩都好啊，中国南方咁样啦，就为咗庆祝个天嘅华诞，就专登喺正月十五咁样点着啲灯， 系啦系啦， 吓咁、啊、跟住咧。 咁咪庆祝华诞其实系 哦。 咁而咁嗰阵时元宵以前嗰啲年代系好封建噶嘛。咁、 嗯、 封建社会咧，咁就系佢哋嗰啲女人咧系唔可以成日出街噶嘛。佢哋净系设立咗喺花灯睇花灯嗰日，佢哋先可以出街。咁、嗯、即系啲未婚嘅男女就提供咗一个机会去识啲朋友啊，或者约啲朋友去街咁样样。 嗯， 咁佢哋过咗节之后啦，咁佢哋就可以约朋友噶嘛。咁元宵上花灯就系最好嘅机会啦。咁佢哋就系趁住嗰个去物色对象咯。 哦，即系讲得用而家嘅语言讲咧，就系话咧正月十五就系一个识女仔嘅好时机咁样。 系啦。 咁如果系咁样，嗱呢个可唔可以话系中国元宵的一个习俗，即是他们会做些什么，就是惯了做这件事了，只不过点晒花灯跟着出来在那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家族咁样嗰啲，嗰啲电视剧都系咁。 啲电视剧，我哋再问下余文杰就关于电视剧呢样嘢。咁西方嗰个情人节咧，有冇话佢哋系习惯嗰个习俗系做啲咩？即系唔计香港嗰啲啊，可能外国嗰啲有冇话特别有咩特别咁样噶？ 如果相传以前就系 斩火鸡， 叫做木神节嘅。 吓，木神节 系啦系啦，系。牧羊的牧，系啦，咁佢就系、是都系会大肆庆祝呢一日嘅，咁、佢都系其实都系迎接春天嘅来临咯，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同中国情人节拉到少少关， 所以情人节系唔系都喺春天嗰度咯？之所以咁样，即系喺春天嘅开始，又或者冬天尾咁样咧 ，anyway 咁样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香港嗰個情人節，嗱香港我哋意識嘅情人節就係2月14號啊咁樣啦。咁我呢我講啲花邊嘢啊，曾經我識一個女仔呢就喺2月14號生日嘅。 係呀，我個 friend 都係2月14號生日嘅。 2月14號生日。咁2月14號生日呢，或者你 friend 呢，如果2月14號結婚呢，咁就真係醒目啦。因為呢買禮物或者慶祝係可以join 埋一齊 cross over 一齊，即係2月14號生日嘅人咧，佢係收少一份禮物嘅， 係喎係喎係， 係嘛？即係好似感覺上係抵啲咁解啊！ 感覺上係唔抵啊！ 但感覺上係唔抵，但係個男朋友感覺上抵啊嘛， 係 咪先？咁梗係咁樣諗噶啦，咁但係我哋唔係用物質嚟到去量度嘅，因為事實上咧，情人節係心意嚟嘅啫。即係我自己感覺咧，香港嗰個情人節咧就有啲物質化咗。有啲物質化咗， 商業化咗， 商業化咗，消費化咗咁樣咯。因為其實我哋不嬲嗰個情人節係點過啊？你有冇啲深刻啲嘅情人節係點過啊？定係未過過啊？ 我都唔係好想講出嚟。 冇 冇啊？ 嚇！ 冇乜深刻嘅情人节喎，真系太多了。 情人节唔系讲起就敏感啫，唔系因为 冇啊，即系我冇乜特别深刻嘅情人节，因为其实我印象中 次次都踩唔正情人节啦嘛，拍拖 好似系啩，又或者可能我觉得普通一个食饭咁，其实。啲人好老土讲嘛，如果你开心嘅嘢都系情人节嘅，系啦，系好老土咁，但系我觉得系嘅。 不过事实上咧，我同你讲，私人同你讲，讲到好似秘密咁，其实 系人都听到 我。我同你讲啦，我系好几年冇特登去庆祝情人节、 嗯， 我系真系好几年，因为情人节我曾经有个阴影嘅，我系情人节系 讲到阴影咁严重， 系啊，系嗌。是嗌到好劲嘅交嘅，所以即系我唔讲个细节咧，费事系咪？总之系情人节令到我系伤心，系唔开心，系、啊、所以我就好害怕去专登为咗做啲嘢去庆祝情人节，庆祝情人节、哦。不过唔系因为一啲唔值得去提嗰啲人吓，即系唔系因为啲咩某某啲人啊，而系我对情人节个睇法就系唔一定要下下都要去到使好多钱。去想很多嘢，是个心意嚟嘅、嗯。有阵时我妈咧成日同我讲话：，喂，情人，我阿妈都系你情人嚟嘅。 系啊， 因为我借叫做借得阿妈啊嘛，冇爸爸啊嘛，咁、嗯、变咗阿妈成日都话：，喂，情人节你几时陪我啊？佢会咁样同我讲喎。咁、哦、我而家有老婆啊，咁佢我老婆咧就有一次咧好搞笑。当我初同佢拍拖咧，我嗰阵时我冇谂过原来咧佢系嗰啲系简朴啲嘅嗰种 feel 嚟嘅，佢都唔想我做咁多嘢嗰啲嚟嘅，我 为 咗做而做。咁点知有一次咧，佢无端端话，不如咁咯，我哋同我哋自己个妈食饭啦。佢提议，佢主张我哋两个咧系分开同自己个妈庆祝。哇、哦，即时哇，好正啊，好有意义啊，咁样 好开心啊，而家 好开心啊，即刻 佢而家睇紧都好开心。 我唔知而家睇紧好唔开心啊，但系我觉得系有意在咧，因为而家系扭曲咗啊嘛，大佬。我真系我专登走去 book 餐厅咧，你系食嗰啲嘢咧，可能系几廿蚊啫， 好贵、啊。 原来变咗百几甚至一千几蚊咧，我唔系俾唔起，但系真系唔系太舍得俾，即系我觉得系有种俾人锯嘅感觉。点知过一日就唔系呢个价咁样样， 系咯，系啊，唔系。但系而家系我上一次同个 friend 食饭咧， 吓， 佢而家嗰啲情人节套餐咧系由七号去到十四号咁样噶， 吓、啊， 即系佢提早一个礼拜，惊死人哋会即系唔喺嗰日食咁样。 哇，咁真系咩？咁跟住。唉，我都唔知点讲。咁但系咧，你话情人节除咗食饭啦，咁仲有会做啲咩？仲有梗系送花噶、 嗯。 但系咧，送花咧又系一个问题嚟噶。送花咧，你又唔可以太早去买啊。你可以 book 定啦，订定噶嘛。你越即系你当然系要好近情人节嗰阵时先攞噶嘛，系咪先？好啦，咁我系其实我好少送花噶。我好少送花出去嘅，我上次送花我求婚嗰次，系我好少送花，因为我觉得花我好怕花谢咗嗰种感觉， 系啊，咁、哦、样 咁所以送咗花之后咧，就情愿啊有办法将佢整到干花咪干花咯，咁样样咯，吓、啊、就系咁。呢啲系我对情人节嘅一啲回忆咁样啦。另外就好得有啲人会庆祝咧，就会整嘢食嘅，系嘛、 嗯， 或者系整 朱古力嗰啲嘛。 朱古力啊，嗰啲咧，有啲蛋糕。 其实只不过系用咗嚿朱古力。 系啦系啦，啱啱想讲呢个 point 啊，其实唔系自己整噶，你嗰个朱古力唔系你整噶。 其实只不过系用咗倒翻落个帽度咯。 系啦，嗰、那个帽都未必系你整噶嘛，除非你真系你好心机整，我唔知道你用咩方法攞个胶个整个帽咁样倒个朱古力，就咁就真系坚啦，系咪先？ 我都试过整， 你试过整 啊？俾一个男朋友， 吓、啊， 跟住我整完我都觉得哇融嘅会。跟住可能我嘅味道加啦，但我即系买 Muji 嘅朱古力嗰啲 box set 咁样整嘅啫， 系嘛？唉，真系咁啊！我哋嗱，我头先讲咗啲我对香港嗰个庆祝情人节嗰个睇法啊，咁、嗯、但系其实事实上咧，情人节咧都有自己嗰个习俗噶嘛咧。 系有啲以前咧相传话，如果你情人节嗰日啦，一清早应该系西方嘅、你喺个时窿，即系以前嗰啲门咧系有个时窿噶嘛，咁你一望落去，一望出去，嗰一日起身啦，你一望出去系一个人行。系、一个人经过喺个时窿经过， 即系入边望出去。 系啦，入边望出去。 一个人喺时窿经过。 系啦，即系打横，即系有人经过啦。咁你嗰一年就会单身。 但系冇分男女嘅， 冇冇冇， 咁咪好搞笑咯！即系如果我死都唔出去，净系喺度望，咁一定单身噶。 唔系啊，嘅意思即系咁会有两个人经过噶嘛？吓、啊，咁如果两个人经过或者多过两个人一齐喺你嗰望入望出去嗰个时窿嗰度经过咧，咁你嗰一年咧就会有拖拍啦。 哦，其实呢个传说系咪 for 啲default 系 single 嘅人？即系仲未拍拖嗰啲人，咁咧情人节就装出去嗰个锁匙窿。 可能系 我明白啦。咁你真系装到如果两个经过咧，下年你系两个人就系拖住做出边嗰个啦。 系啦，哦，佢都话如果你喺出边望到只系公鸡或者母鸡，你会喺圣诞节之前结婚。 我以为有圣诞节之前生仔。 生仔 系啦，咁好啦，咁其实咧，情人节有好多我哋讲到边，我哋讲到呢个唔同地方嘅情人节系嘛？ 唔系啊， 唔系啊，系讲到边啊？ 其实而家仲系讲紧佢嘅习俗。 你咁劲啊？仲系讲到习俗？ 系啊， 咁我有你继续讲咯。 都会有好多习俗嘅， 例如咩咧？ 由古罗马到维多利亚时代咧，咁就会用两棵半嘅开花去预测啲婚后嘅状况嘅。咁譬如未结婚嘅男女啦，种两棵半嘅开咗嘅花咧，花名嘅第一个字同埋各人嘅名字相同。 吓， 我其实我都唔系好明 白，即系英文啊，用英文嚟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可即系真系因为西方咯。咁、如果两棵花同时都开的话，即是他们终身会美满，夫妻和睦这样。如果两棵花是这样背向而开的，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简直掘了来整歪他的位 置。不是明明对着跟着转。 是咯。跟着。 如果说鲜花是很盛放的，就会说家庭各人都是兴旺这样的。人兴旺丁啊旺财这样的。如果 touch wood 出现一棵花死了的情况，那就 说会。真的死了。 是啦，真的说会死了。 哦，即系花好紧要啊！呢家嘢，即系话如果系想拍到拖嘅人，系要自己识得种植咯， 系啊， 自己识得种花、插花咁样。咁仲有啲咩嘢得意嘅习俗咁样噶？ 话如果未婚嘅女子啦，如果佢将佢个鞋摆做 T 型喺床下嗰度摆做 T 型啦，而且开住个窗嘅话，咁咧就一定会梦见自己个心上人。 系啊， 喂，其实都几虚无啊！你讲， 你试过未啊？ 冇试过，或者个最恐怖嗰样嘢，佢话佢发现佢企喺床头。 喂，咁我系吹超恐怖啊！咁我只系想象到有啲屠夫咧喺你床头面前咧，谂住唔知道对你做啲咩恐怖嘢咁样。 咁可能其实佢系撞鬼啊！ 我觉得咁样系撞鬼。咁你究竟你系想嗰个人出现定唔出现咧？呢个好矛盾喎，真系。 我都唔知道。 系啦。 咁其实唔同國家咁講翻而家啦，咁其實唔同國家咧都會有佢哋嘅文化嘅，係啦。咁香港大家都知道啦。咁而美國咁男性會同佢嘅女性朋友講情人節快樂。其實已經係冇乜特別嘅。 男性同女性朋友講情人節快樂，我覺得冇問題。係 啊，咁但係男性一定唔會同男性講情人節快樂。 點解咧？ 冇讲点解，但系系可能 我唔可以同余文杰讲情人节快乐， 系啦， 搞错，我想同佢讲喎，咁即系点啊？ 咁跟住即系而家美国就会演变到，即系你就咁 Happy Valentine 就已经系纯粹一个打招呼，即系 Hi 咁样一样咯。系咁就可以变咗普遍啲嘅。 即系。我覺得香港都普遍噶，即係你祝人情人節快樂啫嘛，你唔係祝你的情人情人節快樂噶嘛，你的情人節快樂唔係嚟自你，唔係嚟自嗰個祝福噶嘛。 咁可能係即係佢為咗即係對心意嘅對象咯。係咯， 明白。好，咁仲有咧其他地方係咪啫？ 咁澳門咧就一定會係男仔送花，女仔就一定會送朱古力嘅。 係啊， 係澳門咯。 是啊，澳门啊，我哋问下第啲 fans 先。但系男仔送朱古力，香港好似冇乜特别分，我自己觉得。 因为其实大家都系惯咗， 捞埋一齐咁样嘅。男仔送花，女仔送朱古力，咁仲有冇其他地方咁样有啲习惯咁样？你巴西啊？ 巴黎 啊，巴黎， 巴黎啦。咁其实无论系 即系人都会特登去埃菲尔铁塔，即系巴黎铁塔底下去kiss 同埋拥抱咁样咯。 专登去嗰度， 系啊， 即系唔去嗰度就唔系庆祝噶啦。 即系好似感觉上佢哋会觉得有意思啲咯。 哦，巴黎咧，啲人咧谂起巴黎好似好浪漫咁样，但系事实上我第一次去巴黎，其实系同我姐夫去，两个男人就喺埃菲尔铁塔嗰个楼上嗰度吹风，咁样样， 咁搞笑。 系啦，所以咧，我冇谂过佢哋咁地区嘅啫，即系一定要喺嗰度 kiss 咁样样，或者系就算你系个影相攞到个背景都得噶啦，唔一定喺正佢楼下啩。我 估啫，都系为咗去个景点影张相 攞景嘅啫。系啊，不过我哋咧而家咧第一 part 咧到而家差唔多，应该再继续讲埋呢个话题先。我哋休息一阵。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香港製造，哇，好唔禮貌咁喺度撳電話，因為我都要睇翻啲我啲 drop 低嘅一啲嘢咁樣。咁其實咧，頭先正話咧講咗唔同國家嘅情人節啦，或者唔同地區嘅情人節啦，咁其實都唔係話太大嘅分別，或者唔係話太特別。但我覺得咧，揾下資料，我發覺咧有一個地方咧係好特別嘅個情人節，特別到點樣？特別到係禁止你搞情人節嘅嗰個地方係邊度咧？ 伊朗。 是啦，个伊朗是禁止人搞情人节嘅，即係禁止人庆祝，即係冇呢个节日嘅。係点解会有咁嘅禁止呢佢哋。 因为佢哋防止唔想西方入侵佢哋嘅国家。即系嘅文化，唔 想 西方嘅 文化 去入侵 佢 哋。 哇，佢哋都几本土喎， 系 啊，即系唔想西方人喺度即系渲染我哋国家嗰个文化，我哋冇情人节嘅，你吹啊？ 系啊，佢仲要规定话唔可以印或者生产任何情人节相关嘅产品啦，唔可以印心形嘅嘢啦、半心形嘅嘢啦、玫瑰嘅图案啦，即系海报、宣传册嗰啲都唔得咯。 嗯， 系啊，如果你真系违反咗，佢就会有法律行动嘅。 咁如果喺沙滩上画个心形，俾差佬见到，都真系会捉噶喎，咁搞法。 系啊，可能真系会无端拉住你咁样。即系总之，佢系唔俾有任何浪漫节日嘅有关嘅嘢喺佢个国家度发生。 可能石石都唔俾啊！嗰日真系， 可能即刻俾人拉。 即系拍拖都冇认拍拖嗰日咁样搞。 系 啊，可见其实咧，相比之下咧，原来香港系有呢种自由啊，都 OK 啊，即系咁样睇法就 OK 咯。有人即系如果善用嗰个情人节嘅话，咁好啦，我哋之后仲有啲咩讲啊？基基 之后咁其实咁我哋讲完讲咗大概西方情人节啦，咁我哋都讲翻其实喺大家印象中中国情人节系咪净系得元宵呢？咁你印象中你知唔知道中国情人节其实仲有边啲日子？ 我记得呢，如果印象中好似系有个咩牛郎织女嗰个， 系啦系啦， 七月初七嘅，好似系系嘛？ 系啊系啊， 七月初七系啦。咁嗰个我其实认识唔多，净系知七月初七咧就有个牛郎咁啊，同个织女喺度遇上咯。 因为话佢哋净系每一年喺嗰一日相遇， 系啦。 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觉得嗰一日就比元宵佳节更有意思，咁因为元宵佳节其实我觉得系俾我嘅感觉就系放屋企人团圆，因为要食汤圆噶嘛。你都有冇食汤圆？ 我有食汤圆， 系咯，就系会拣正月十五嗰一日，即系等于你好似八月十五 团团圆圆咁样啊嘛，咁嘅意思啊嘛。咁七月初七又真系，如果对比上嚟系浪漫啲嘅，就系浪漫，我觉得系相对嘅，即系话佢哋要分开成年，得嗰日先聚先叫浪漫，即系Valentine咧。佢就为咗爱而牺牲，咁又叫浪漫咁样啦。咁香港冇嗰种浪漫精神，所以咧就系沦为一个消费嘅日子咁样啦。 嗯，冇错。 咁其他有咩讲？ 仲有一个叫做上耳节，其实都系 上耳节， 系耳经个耳。 嗯， 咁 上 上智节啊， 上智啊，唔好意思， 上智节 系啦，咁佢又系一个古老嘅传统节日啦，咁、俗称系三月三咁样，即系农历嘅 农历三月三， 农历三月三嘅， 系啦，咁系有冇啲咩做嘅佢哋？ 咁呢一日都系去祭祀一啲婚礼啊，同埋生育。 生育之神祭祀管理和 生育之神，那个生育之神叫做 高梅樣 高某 不是挺得意的，这个 我真的少听的、这个、就 是跟着同埋呢道府有首诗叫丽人行、就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即是他就形容那些男女是谈情说爱的好时机这样。 哦，我以为是多广场多丽人，多嗰啲白领嗰啲，我以为因为佢哋讲好讲地方啊嘛，咁样咁我谂住 modify 一下咁解啫。 好， 咁跟住落嚟啊，你又讲咩啊？我今日成日问你嘢，基基， 搞到好似好博学咁啊。 系啊，你好博学精深噶。 多谢。 我哋应该讲咩好啊？跟住 咁咁讲咗咁多啦，咁其实情人节咧都有情人节之最。 醉酒个醉， 唔系最多个 最多个醉，咁系点啊？ 系啦，咁情人节 我哋轻轻睇快讲。 系啦，咁最早嘅情人节咧，就其实喺几时咧？就系喺十五世纪嘅早期嘅，咁喺法国啦。咁我谂应该系佢系有一个叫做阿根科特嘅人，就俾英军俘虏，咁困咗入伦敦塔好多年啦。咁佢嘅妻子写咗好多情诗俾佢，咁就流传咗大概有60首左右嘅。咁呢个就系最早嘅情人节啦。咁而最早情人节嘅礼物咧，就系、用 花，唔系朱古力啦， 系花，系 花嚟， 系啦。咁就系喺头先讲嗰个 Valentine's Day， 即系开始嗰日开大约200年之后出现嘅。咁法王亨利四世嘅一个女喺Valentine's Day 嗰日举行咗一个晚宴啦。咁所有嘅女士咧都可以拣佢嘅情人喺嗰度获得一棵鲜花咁样嘅。 嗯，明白。咁仲有咩罪啊？值得讲。 其实有啲咩罪就系你知唔知？原来每韩国咧，到即系时至今日啦，系一个最多情人节嘅国家咯。 系啊，系点样多？ 佢系有佢每月嘅14日都系情人节嚟嘅。 咦咦，犀利喎！ 系啊，嗱，有一月嘅日记情人节啦，一月14日嘅日记情人节啦，因为佢就话新嘅一年开始咧，就对自己嘅爱人有一个表白嘅 plan， 咁就撒下一啲爱情嘅种子，哇，好浪漫！咁2月14日就系大家都知道传统嘅情人节啦，3月14日咧，其实我觉得3月14日应该系日本人进入嚟白色情人节， 3月14日我都听过， 系啦，就系女仔去送翻啲朱古力俾佢心仪嘅男仔嘛，咁如果两情相悦嘅话，女仔就会收到男仔送俾佢嘅白色嘅糖。咁咧到4月14日咧就系黑色情人节， 即系白色完黑色咁。 系啊，跟住佢就系要食黑色嘅韩国嘅炸酱面。 5月14日就系 玫瑰情人节啦。咁呢个就系情人表白嘅一日啦。 系6月14日就系亲亲情人 节，锡锡情人节。 即系其他情人节唔锡得嘅， 净系嗰一日先。 系啦，7月14日就系银色情人节，即系 7月14日咪鬼节咩？ 系咯，7月14日系鬼节，唔系呢个系西历7月14日。 咁跟住呢一日咧，情侣就会买一对戒指啦，银色嘅戒指就做订婚嘅。咁到跟住由8月14日咧就系绿色情人节啦。咁情侣咧就会去郊游，即系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就要象征爱情要携手咁样度过走过。哇，其实都几开心啊！ 系 咁，跟住9月14日 做男仔就惨啊！真系个个月都要谂礼物啊嘛，大佬。 咁9月14日咧就系相片情人节，咁情侣咧就会唱情歌啦，然后用相机咧就拍低佢哋好开心嘅时刻。到10月14日咧就系葡萄酒情人节啦，咁佢哋就 会 在烛光之下喝红酒，即是象征爱情的甜美是需要用心去品尝，整件事都很 romantic 其实。跟着11月14日就是电影情人节，要一起去看戏，但是呢一定要买橙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买橙汁嚟睇。 系啦，因为原来佢嘅英文咧就系 Orange Day Movie 或者 Movie Day 咁样咯。 电影情人节 Orange Day Movie 或者 Movie Day。 咁最后十二月十四咧就系拥抱情人节啦。咁呢一日咧，咁情侣就可以放纵咁拥抱，即系好似讲到咧其他日子都唔做得咁嘅。佢上面讲， 我就系觉得咧，即系如果香港人嚟讲情人节，样都做齐咧，基本上，但系佢好似净系规定系嗰日 specific 净系放呢呢个呢日 先，更加有意思， 更加有意思。只不过做平时做开啲嘢，做耐啲，做多啲咁样咯。嗰日就好啦。咁我哋咧提完咁多唔同地方嘅情人节啦，又或者情人节之最咧，其实我哋可以讲下啲即系我哋剩翻时间唔多，我哋讲下咧而家究竟情人节兴咩？即系 speed dating 啊，定系去死去死团啊嗰啲咧，我觉得几得意。 speed dating 系我嗰日无意中咧喺海洋公园嗰、那个喺一个 post 嗰度见到嘅，佢就系、是。十五、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咧，即系嚟紧嗰三日系啦，就搞一个 speed dating， 就系 for 一啲男女去做 pair up 咁样咯。 系单身嘅，总之系。 系啦，咁 唔系单身，我唔知噶，佢只扮单身去嗰啲。 好似我以前有个同事都想去参加咁。 我有啲 friend 去过啦， 即系 佢哋觉得好鬼死闷嘅，因为我有啲 friend 咧讲嘢咧好流利咁样咧，即 系 以为自己好流利啊，咁啊去到咧就杀。晒全场噶啦，已经系 啊！跟住我知道，以前有个情人节嘅笑话就系、是，系早几年啦，咁样喺一间某一个团购公司啦， 系 咁我都费事开名喺边个团购公司啦，咁咧就系佢哋就系喺即系喺情人节之前咧就推出一个同花店合作，推出一个甜蜜情人嘅优惠啦，$199就买一个价值$1180嘅花。咁咧就吸引咗800多人去买嗰个 product 啦。咁到情人节早上，咁咧啲女士陆续收到花，咁但系咧好多人都 complain 啲花嘅 quality 好差啦。有啲就系烂啦，有啲订单又错啦，咁心意卡嘅内容又错啦，甚至有人收唔到货咁样，即系令到好多人都好嬲啦。咁结果咧嗰间。团购公司咧就为咗承诺去对啲客人嘅不满，净系俾翻$50嘅 credit 俾啲客，咁就算啦。咁但系咁、那个女仔就会攞咗咯嗰一年。 其实咧女仔攞得过咧，我就系成日听讲啲 office 咧，嗰啲女仔成日被问情人节约喺边，约咗边个啊嘛。通常系扮有人约，因为有人约威过冇人约噶嘛。咁佢哋又好兴咧，香港啲 OL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做啊，就系咧订一扎花嘅外卖咁送俾送翻俾自己嘅，等啲 office 啲同事哇你有花收啊，好威啊咁样。 但其实系自己， 其实自己订俾自己。自己噶嘛，边人掟俾你啊？即系扮咯，有啲 又我唔会咁做嘅。 你强调你唔会咁做， 系我强调唔会咁做。 系啊，跟住嚟仲有个去死去死团，究竟系咩嚟嘅？ 去死去死团，去死 去死去死 团就唔系 台湾传过嚟噶嘛？ 系啦，就唔系叫啲人去死去死嘅，其实佢就系、是。全名咧就叫情侣去死去死团或者恋爱去死去死团， 就系情人节发生嘅要 系啦。咁因为咧啲人就系觉得。情人节呢一日太浪漫，嗰啲单身嗰啲人咧就觉得哇好唔开心，又同埋咧即系想串下啲单身嘅人， 即系好唔抵得嗰啲咧有拖拍嗰啲，冇拖拍嘅人好唔抵得有拖拍嗰啲人， 系啦，咁佢就算要独身都唔可以唔入歧途， 系读得轰轰烈烈， 系啦， 我冇嘅你唔可以有咁样咁嘅女人啦，点咁佢做咗啲咩究竟？ 佢哋咧会喺。咁情人节通常啲人都会揀去睇戏噶嘛，咁佢哋就会揀买晒啲单丁位，即系隔住梅花间竹咁样买， 系啦系啦， 咁就等啲人咧冇得去睇戏， 即系成个戏院13579个位买晒去下堂13579， 其实咁都几卑鄙， 系都几贱下噶， 系咯， 系啊，我有个 friend 咧今日喺网上咧就讲佢死死团咧就话咧，喂，与其一单丁全部一行单丁买，不如直头梅花间竹。即第，譬如第一行13579，第二行就24680，即系睇落咧嗰个咧座位表咧系好型嘅，好似国际象棋咁样咧，黑白黑白黑白， 系 咁样就型好多啦。咁啲情侣真系去唔到咁样。 因为本身就算是他们都是前后。 是啦，他们当然前后啦，前后都可以有沟通有默契。如果你真的用这种格局这个方法去做死死团咁样去买晒点样飞的话呢，那些情侣真是木即是针都入不到，直头入不到那些位置，不敢去那个戏院那里坐。 其实都挺卑鄙的。 是啊，都挺搞笑。我没想过呢，情人节不是放，不是只放情人，不是只放有情人。冇情人原来都可以有嘢玩咁。 佢哋都可以玩得轰轰烈烈。 係啦，都几得意嘅。好啦，今日呢我哋呢个分享都差唔多。其实我都知道时间唔够，有机会再讲呢个主题情人节啦咁样。咁我哋多谢，即係多谢大家收睇香港制造啦。我知道近期呢几集呢都升緊，越来越多人睇，唔知係咪因为你嘅关系啦。咁但係呢都系继续多得大家支持啦。你哋唔好 like 啊，你哋 share 个节目。 係啦，仲要去我哋 Facebook 嗰个 page 香港制造at myradio.hk。 係啦，咁多多支持啦，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不过下个礼拜我唔喺香港，应该，所以我会录定一啲全部啦。系靠晒你。 好啦，咁我哋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好，拜拜。 拜拜。